感。坚定，有太多奢求，幸福就会在我们间经历了困境，想用心去证明永久。深爱不离，离不弃， 多年后还唱着 你红颜 旧歌。